知道这一生不是为你执着，管别人心里怎么想的，怎么看的，怎么说的。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你守候，我对你情那么深，意那么浓，爱那么多，这是我看到的最美的情书。来听这一首《那年的情书》，你还记得你收过的情书吗？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，思念还有多少煎熬，偶尔紧紧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，你的世界但愿都好，当我想起你的微笑，是青春失去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，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受你的你已在别处。 照顾好自己，然而到现在也没有人说以后他来照顾我，也许对你来说也是再难遇到那个怦然心动的人，也会羡慕别人无名指的幸福，相信总有一天会等到。 洗手来到了这里， 我发现缘分定义，世界是个大人群，那么巧我偏遇到你，快乐是一个奖励，奖赏我们多努力，不看其他的恋情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你厚厚肩膀是最美的礼物，起风是让我依偎的大树，从此有你牵着我就不可能迷路，走向于东角未来的小屋，眼前的幸福这一刻最清楚，我用心跳倒数，靠近永恒的追逐，手握着地图踏上浪漫征途，两个真心的归属来自无时间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 总是和你擦肩而过，回头看着你走，我说服自己，你从来就不属于我。也在心里偷偷想过，拥有你陪伴的生活，对我会是多我奢侈的梦。你完美的太 我有太多的选择，我还能付出什么？除了爱你，我一无所有。爱来得刚刚好，慢一步我就走掉。或许上帝听见心中的祈祷，带我从孤单里逃跑。 在一段感情当中，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很忙，一个人很闲，一个人圈子朋友很多，一个人圈子很大，另外一个人就只有对方而已。一个人心思敏感，另外一个人又不爱解释，彼此关系逐渐疏远，并不是因为不爱，而是差异太大，造成的矛盾和误会让彼此都累了而已。 夜夜也没有像这夜那么静，只听见这颗心的血声，回味着你昨晚像恶梦似的话，你给我的惊不是爱情，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在做尽傻事。 讲这段趣事。前年游戏过后，为何能舍得放手？是定律或是爱不够？告诉我这段前年游戏过后，为何情不可永久？是事实并没有真爱，或根本我未看透。 拥有异地恋的人是幸运的，因为你拥有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坚持努力的人，你拥有了一颗能跟你有着相同执着和梦想的心，你拥有一份强烈到有勇气挑战可恶的距离的爱。有心的人再远也会记挂对方。来听这首无印良品《是你变了吗》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，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，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，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，很想看我们昨天的照片，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。 说分手，分手之后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连离开都没有当面说清楚，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，最终却变成了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，你说呢？ 我恨我自己的软弱， video. Once upon a time, a few mistakes ago, I was in your sights. You got me alone. You found me. You found me. You found me. I guess you didn't care, and I guess I liked that. And when I felt hard, you took a step back without me. Without me. Without me. And he's long gone when he's next to me. And I realize the blame is on me. Cause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when you walked in. So shame on me now. Blew me to places I've never been. Till you put me down. You 到过年，每年回家都有一种好像要被各个亲戚还有家人问话的感觉。就比如说你一到家，他就会问你，哎，这年工作怎么样啊，年终奖发了多少呀，一个月收入有多少呀，啊，你在那里有男朋友了吗，结婚了吗，男朋友或是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啊，收入多少，长得有多高，帅不帅，男朋友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呀，他们家庭是怎么样的呀，家住在哪里呀，就是一连串的问题让你头晕到不行。所以今年回家之前就应该想好一连串的解决方案，应该怎么应对这一连串的问题呢？我是葛青，安可女主嘉宾。 说穿了我不美， I'm alone, I'm alone, I'm alone, I'm alone, I'm alone, I'm alone.只不会叫好，不算最讨好，但我的内在美不够味道，那足以自豪。谈为人当然好，双手也好抱，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，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，唯独当我试图，人人亲近我，无人争夺我，无人关怀是谁带病卖亲王，平凡像我路过十个自我，你管不到那么多，天都不爱我，立心孤立我，平凡的人若提及情分，便显得不配我。难道我看不到烟风正是结果？没结果，没结果，没结果。亲近我，无人争夺我，无人关怀是谁带病卖亲王，平凡像我路过十个自我，情敌实在太多，天都不理我，令我想。 少踪迹时的快乐。转动的车轮，它载着我，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。

须相信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小爱情。不管怎样受过伤，也要强迫自己的坚定。每个人的希望，每对的人手留在心里。

想对你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。妈妈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。 舍不得离开，让这个错早点结束。 只想蓝蓝的念着你， 想听你 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聚和别离。 记得那个小巷，安静地泛着灯光，你松开了肩上的口袋，把美丽落在地板上，河边的那条小船一直都没人去管，年轻人用它去城里要很久，不论他的生命有多短，下雨的时候升起了烟。如果我在你的身边，我会撑开伞，而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我还不能了解你多伤感。从小巷这边到另一边有很远的路，为了能亲吻到你的嘴唇，我用掉了一些时间，我们了解了彼此的身体，也越